常连安小蘑菇二蘑菇合演报菜名头段胜利出品。 哦，常先生， 是是， 您的怪台谱 还台谱呢，人送外号叫蘑菇。 您这块蘑菇是口外的蘑菇？ 嗯，纯粹口蘑。 口蘑最苦了。 是是， 我看您就怪苦的。 哦， 我打算给您3块2块的。 那我谢谢。 我要没有， 那你说什么劲儿？ 我请您吃个便饭。 那我揉， 咱们家楼吃。 好， 要饱家常饭，要暖粗布衣。 就那慢了。 咱们吃包饺子。 吃什 么？好吃不如饺子，舒坦不如倒着。 这水灵。 咱们吃包饺子，来他一斤牛肉。 嗯， 一斤羊肉。 好， 牛肉葱花，羊肉白菜。我家有小铜锅，咱们吃10个煮10个，打点酒，饺子就酒，没饱没醉。咱们吃完了喝点饺子汤。 干嘛？ 原汤化原食，也不受病。 哦， 好不好？ 就能办了。 咱们吃包饺子了。 我说这位请我吃包饺子，你说我扰不扰？ 哎，这您倒得扰。 哎，我说先生，咱们甭吃包饺子了。 怎么又甭吃了？ 这太麻烦。 嗯，改改也可以。 咱们吃炖肉烙饼。 这解馋。 这瓷子。 嗯， 来他一斤牛肉。 嗯， 一斤吃不够。 不够， 来他3斤牛肉。 哦，也可以。 吃不了剩下。 哎， 砂锅一炖，来他1只肥母鸡。 嗯， 1斤栗子，黄焖栗子鸡，砂锅炖牛肉。 哎， 烙点螺丝转饼，撕着吃解闷。 哎， 咱们吃完了喝点冰糖水。 干嘛？ 去去油腻。 哦， 小肚子上弦，谈谈心， 说回的话。 就能办。 这怎么样？这个 最好，这个炖肉可太实诚了啊！ 怎么办？ 哎，我说先生， 嗯， 咱们甭吃炖肉烙饼了。 好，没拿好主意就出来了。 咱们吃窝头吧。 哟，吃窝头啊？ 嗯， 吃窝头那你甭请客了，我先吃上劲了。 这窝头什么样？ 上头一尖，底下窟窿，黄的窝头吗？ 什么面？ 棒子面。 我说的这是六样面。 特别。 哎。白面、黄面、玉米面、小米面、江米面、栗子面。 好， 青丝、红丝、黑糖、白糖，大大的鸡子儿一发，我这英名是窝头，这叫福地大槽糕。 哦， 又叫八宝窝头。 这个我吃的干。 给您熬点小米粥。 对， 来他50鸡子儿，1斤黑糖，半刀草纸，再给您请个收生婆。 别忙，我这养孩子是怎么着？咱们这零色取消，咱们就是窝头，咱们喝点小米粥。 哎，咱们就是窝头了， 就这歇印了。 哎， 这就那么了。 回见回见回见 回见回见。 哎，我说 先生，咱甭吃窝头了， 这个事儿要黄吧。父子三人合演报菜名二段胜利出品。 我说您吃不吃？ 那么您请不请？您得改了六回了。 您要是真吃，我真请您。 好，我还最实诚，我找您。 咱们下庄子。 是定长啊？是怎么的？ 下饭庄子。 哦， 咱们吃南北全席。 就您这脑袋，您还吃南北全席呢？ 我没请你吃过。 请谁吃过？ 我请你爸爸吃过。 我请我爸爸 啊 吃过南北全席。 哎， 那您净说请我爸爸 啊 吃过不行，您这说着我听着呢，算您请我爸爸 啊。 嗯，甭吃你就饱了。 嗯， 请过吗？ 请过。 这么着让他说说。 哎， 解头到尾你要说过就算呢请我吃过。 对 对， 你说说。 说一说。 我请你爸爸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影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卤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、石锦酥盘、熏鸡白肚、清蒸八宝猪、江米酿鸭子、官野鸡、官鹌鹑、卤柿饺、卤子鹅、山鸡兔脯、太王金鱼、清蒸哈士马、烩腰丝、烩鸭腰、烩鸭条、清拌鸭丝、黄金管焖白鳝、焖黄鳝、豆豉鲶鱼、锅烧鲤鱼、锅烧鲶鱼、清蒸甲鱼、抓炒鲤鱼、抓炒对虾、软炸里脊、软炸鸡、 哦， 紫锦泡肠、麻酥油卷、卤煮寒烟、溜鲜蘑、溜鱼脯、溜鱼骨、溜鱼肚、溜鱼片、醋溜肉片、烩三鲜、烩白蘑、烩鸽子蛋、炒银丝、烩万鱼、清蒸火腿、炒白虾、炝青蛤、炒面鱼、炝猪笋、芙蓉燕 咸菜，炒虾仁，烩虾仁，烩腰花，烩海参，炒蹄筋，锅烧海参，锅烧白菜，炸客炒田鸡，拐活柿子，清蒸柿子，炒飞禽，炸汁炒排骨， 哦， 清蒸香鸭肚， 嗯， 糖六千石米，拌鸡丝，拌肚丝，十斤豆腐，十斤鸡儿，烧鸭，烧蟹，烧鱼，烧溜鱼片，溜蟹肉，炒蟹肉，清拌蟹肉，蒸南锅，让窝窝，炒丝锅，让冬锅，焖鸡掌，焖鸭掌，焖笋，烩茭白，切干晒卤肉，鸭羹，蟹肉羹，三鲜木须汤，红丸子，白丸子，溜丸子，炸丸子， 哦， 南煎丸子，木须丸子， 好， 三鲜丸子，四喜丸子，鲜虾丸子，鱼腐丸子，鸽子丸子，豆腐丸子，一品肉，樱桃肉，马牙肉，红焖肉，黄焖肉，坛子肉，猪肉，扣肉，松肉，灌肉，烧肉，烤肉，大肉，白肉，酱豆腐肉，红肘子，白肘子，水晶肘子，腻了肘子，酱豆腐肘子，扒肘子，炊羊肉，烧羊肉，烤羊肉，清蒸羊肉，五香羊肉，包羊肉，酸三样，包三样，烩银丝，烩散蛋，牛掰杂碎，三鲜鱼翅，栗子鸡，鲜笋，活鲤鱼，板鸭，土子鸡， 哦， 你爸爸吃完了，你妈生心服 饱了， 撑死了。 哎，我哪儿撑死了？ 啊，这小子诈尸是怎么着？ 你别挨骂了。